第九集，扣钱。 今晚7点，1208，老价钱，过时不候。 安里走到车站时，手机收到了许少卿的消息，他简直想把手机扔在地上，当做那混蛋的替身狠狠地摩擦。他狠攥了一会儿手机，回复了信息： 你有病吧？是不是当我脑残啊？ 我是有病，反正你也中了，无所谓几次，挣点钱不好吗？ 你怎么能确定我中了？别骗我。 确定，我相信我的能力。 我要杀了你。一次10000，1晚我真扛不住，不行算了。 过了一会儿没收到回复，他把手机放进兜里。昨儿一晚上几乎没睡，他想清楚了，这种事情没处讲理的，他贱命一条，得这种病的话只能等死，必须得想办法趁早给小云和小朵留钱治病，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儿。而那个姓许的混蛋真的不缺钱，他又想哭了。 行， 你刚没跟他说什么吧？ 我跟你老婆说，你天天跟着我，是我的。 安里的大脑和血液都凝固了，到来的7486没有等他，哗啦啦的人群消失，站点只剩下他一个人。 员工， 安里无语了，他抬头看了眼7486的尾烟，蹲下，把脸埋在胳膊里。过了会儿，他点开信息，编辑联系人信息。在备注艾滋狗前面加了马上暴毙的5个字。晚上7点，1208的门铃准时响起，许少卿打开门。 你倒是每次都挺守时啊，是个好习惯。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？吐垃圾堆吗？赶紧洗澡，胃口都让你弄没了。 安里窘迫起来，沉默着推开了许少卿，一言不发地进了洗手间。洗完以后，安里直接光着走了出来，许少卿正在门口等着他，凑过去低头闻了闻，好像满意了。安里咬了下嘴没说话，今晚是1次10000，就是说比之前赚的还快。不过这个狗东西有多狡诈他领教过，所以他已经打定主意，无论如何也要忍下来，顺利地赚到这笔钱。许少卿看到他咬嘴的样，好想亲上去。 哼，小东西又乖了，得病的事翻篇了，只要有钱这也能忍。这个蠢货脑瓜里到底是什么特殊材料做的？ 许少卿冷笑之余，心情还有点复杂。他把安里丢到床上，俯身去亲他的嘴唇，他看见安里手指一下就抓紧了床单，一脸厌恶。之前许少卿也亲过他，不过这次是安里第一次在清醒的时候被亲，他感觉一言难尽，很羞耻，不是那种自尊破碎剧痛铭心的羞耻，而是一种隐秘的羞耻，让安里在清醒的时候感受这个男人，感觉好难受，好膈应。 你自己准备了？我让你弄了吗？ 这个还得你让。 对，来的时候带着臭烘烘的怪味，还自作主张，我看你是不想要钱了吧。 你第一次不就是让我以为。 你以为个屁，10000块一次你当那么简单啊？每一步都很重要，不可忽略。你违反规则，那我就要扣钱。 安里无话可说，只能看着许少卿，眼神有点认命。 这家伙不讨价还价，我怎么讲条件？不如你补给我一个前戏，我就不扣钱了，怎么样？ 那你说怎么补？ 许少卿用眼神暗示着安里，安里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，嘴也马上抿成一条直线，无言地表达着抗拒。让他那个，绝对绝对不可能。 补一个前戏，或者取消交易，现在就离开，你可以二选一。 二选一？总跟我说二选一，其实你知道根本就别有选择吧。补一个前戏没问题， 也不一定非得那个。公平起见，不如我替你洗洗。 怎么，你还想压我呀？你已经从一个直男进化成同性恋了，可喜可贺。 安里把嘴抿得像个紧闭的城门，好像在声明这里禁止通行。他翻身就要下床，许少卿一把拽住他。 切，还想压我？你对着男人能支棱起来吗？嗯？ 许少卿揉搓着安里的头发，垂目看着安里。他很喜欢安里现在这个表情，真是又纯又色的要命。于是他就抄起床头的手机拍了几张照片。看到他又拍了照片，安里瞪着眼睛更加疯狂的挣扎，终于狠狠地咬了他一口。 删掉，你把照片。 公平起见，你也可以拍我。 我拍你干什么，变态。 许少卿这是拿安里自己说过的话堵他，安里虽然愤怒却无言以对。安里看到这混蛋抬着下颌，居高临下的用色欲又危险的兽性眼神威压着自己，瞬间明白了许少卿的意图。 不要， 我拒绝。 安里突然很害怕，他有种直觉，这死同性恋是变态的，必须要虐人才爽。也许自己这10000块一次是10000块一晚上浓缩来的。安里被自己这个念头给吓到了。 过来。 我不。 那你就滚吧，快点收拾，我马上叫别人过来。 可是你都让我那个过了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吗？ 所以啊，你这不是自己也清楚吗？一次和几次有什么区别？只是你自己想不开，不想走就快点过来，快点。 这人在医院的时候装得斯文有礼，举止得体，谁能想到他会是这么个恶劣的狗东西。 按理想，有钱人就是不能用外表来衡量本质的，他们都太擅长把烂心思的朽木装扮得像圣诞树一样漂亮。 你他妈的想什么呢？又溜号了是吗？操，你的用户体还真是差的没法说。 你也不怕我咬你？ 哼，那你最好想清楚自己是来干什么的。你是来赚钱的还是来惹官司的？ 我是来赚钱的。 你知道吗？以前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到最后都会受不了，就像你平时那样，你记得吧？还有多久？嗯，我爱你， 我爱你，我还说过这？不可能，应该是他自己加的料吧？这狗东西戏精，但他声音还是挺好听的。 安里低头。不看许少卿在那儿犯二，他又开始溜号了。 切，还想压我？你对着男人能支棱起来吗？嗯？ 如果放在之前肯定不行，可如今，一个是屈辱、疼痛、恶心，一个只是单纯的恶心。不过，二选一的话，你不是问我能支棱起来吗？我想了想，大概是可以的。所以今晚可以换我压你吗？ 啊？哈，这个蠢货脑子里在想什么？居然想反攻？天真！老子今晚让你体会一下什么是10000一次的快乐。躺到床边去，放松点，否则你可能会受伤。这个酷包。 安里泪眼朦胧地看着他，也看不出是个什么情绪。他张张嘴却没出声，他好像哑得说不出话了。 我 这么严重？我刚才这么暴力的吗？ 许少卿心里突然乱了，他确实挺喜欢看这蠢货的惨样的，不过吐血什么的场面未免过于凄惨，过了让他快乐的阈值。 你要不要去医院呢？ 安里眼神有点惊诧，摇着头爬了起来，下地拿了免费的水打开喝了几口。许少卿仰着头看着他，神情有些复杂。过了好半天，他站了起来，走到茶几旁，拿起自己的包，取出一捆钱递给安里。 今天就到这儿吧。 安里接过钱，走进浴室，揣进自己刚才胡乱扔在马桶上的裤子口袋里。他对着自己的衣服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然后他走出浴室，站在许少卿对面。 那个许老板，既然是交易，还是要遵守约定。我不希望你下次再找茬，说进行这次剩下的一半，这样岂不是只要你没有放松好，我就要永远的陪你玩？ 这个时候突然精明个什么劲儿呢？ 不会，交易完成，你走吧。 安里狐疑的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，他抿着嘴，恨声叹了口气，他真是被这个混蛋给坑怕了。 你还是发泄出来吧，要不我心里不踏实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